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大匪看天下，麻烦各位网友去我哋嘅巴打台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频道，揿下个钟仔，俾个 like 留言，同埋咧 share 我哋啲片啦，同埋 share 我哋条频啦。因为咧，经营困难，因为亦都冇可能咧长期用呢个健康产品咧吓咁啊补贴巴打台嘅，但系而家巴打台根本上系冇收入。咁啊，因为YouTube 嘅嗰、那个唔知边度出咗错啦，佢话我哋侵犯版权，咁我哋有你都知我哋噶啦，全部都系斋噏系嘛，斋噏节目，咁啊都侵犯版权，真系唔知，连歌都唔播，不唔紧要啦，咁最近咧就完咗，但系我哋重新申请，佢都仲未批翻俾我哋，咁我希望咧就因为咧 Facebook 可以卖广告，咁可以。但一定要夠 like 嗰個數，而我哋都好少叫人哋幫手 like 咁，但係聽到我的節目啦，幫手撳一撳 like 巴打台嗰、那個撳個 like 啦，變咗我哋可以額外收到啲錢啦。啊，咁啊，多謝大家，咁希望啲咁嘅小台都啦可以生存到啦。咁講一講啦，美國隊長其實呢單嘢咧，喺大匪看天下啦，讲时事咧，其实越讲越少，但近期要讲翻多啲，因为都系要三九九楼停咗，快见到效嘅就系讲时事咯。点解唔讲时事？其实我之前讲过好多，咁但系冇办法，因为个台要生存。虽然而家冇钱都好啦，但起码啲广告咧多翻多啲人睇，咁即系嗰啲健康食品嘅广告啦，等多啲人认识啦，咁啊焗住又。提倡上马啦，因为每一次做呢个时事节目咧，其实即系对我嚟讲系好辛苦，因为咧我知道咧，即系好似我嘅偶像萧若元先生，要花好大量先可以做得到。如果你其他嗰啲咧，就全部都系见到个标题，求其噏两句咁，好笑咁有啦，作到好大，匿埋喺床下底又有啦，跟住咧就人哋想听咩讲乜嘢又有啦。我就唔得啊，咁啊变咗咧，我哋每日要花好多时间嚟做节目噶。咁近期都系啦，咁啱啱就讲咗 David Webb， 咁咧就佢嘅。讲紧引渡条例啦，咁我举咗个案例，大陆国企要收民企皮，收民企皮100亿旺角即刻消失，100亿嘅市值嘅旺角即刻消失。咁我咧我以后做多啲呢啲啦，因为有啲资料性啦，咁有啲又自己熟悉噶啦，咁容易讲啲啦。咁今日讲咧就讲美国队长，呢个人我见过几次，咁啊占领运动嘅时候啦，咁啊。因为嗰阵时都有参与啊，之前游行示威又会去得多啲啦。咁呢一两年就冇去，系冇去。咁啊，你话失望又得，心淡又得，或者等下一个高峰又得。咁但系而家就自己未揾到个着点吓，亦都唔系话乜嘢嘅。咁唔遗言讲啦，即系唔怕讲。美国队长咧。就喺星期四，判咗有两条罪，之前啦有两条罪入咗，咁而家求情，跟住咧就等判决。我希望咧，法官又好，社会舆论咧对佢啦，我唔讲佢嗰个罪状先，因为既然你法官判咗佢入罪嘅，咁而事实上佢真系有做咗呢啲行为嘅，就系掟砖、掟纸。 咁最主要呢两条罪啦，咁入咗啦。咁咧就，但系讲呢个人啦，社会对呢啲人嘅一个关顾啦，佢系有自闭症嘅，至少父母离异，佢三岁咧就确诊有自闭症。咁佢一个好努力嘅人，但系因为自闭症嘅人咧，就同人哋沟通方面会出咗好多问题，同埋咧面对人嗰阵时咧，佢好多时候唔识表达。又话我哋亦都冇即系。即使是社运界都好啦，可能见到佢只不过一个正常人，讲嘢可能差啲，但高高大大啦行出嚟。咁而每一个社运界嘅人，尤其参加得呢啲运动嘅人嘅英雄感都重。当你咁嘅时候呢，佢呢就会喺你身上度搵到一啲叫做存在感。因为由细到大都可能冇人赞佢，哎呀你今日同我哋去，你好叻仔喎，你成。即系唔系话啲人误导佢，而系围内自己有嘛，一齐参加。而喺呢度咧，我相信咧，容伟业先生咧，佢系即系美国队长啦，佢系搵到个存在感，咁啊留咗喺社运界。咁只要你有啲适当嘅赞许或者各样嘢鼓励佢，或者去认同佢，认同佢咧应该讲认同佢，佢好容易就将佢啊呢啲嘅行为，佢觉得正确，然后投射喺度。咁佢要跟住你做，而家出咗事，好多人甩到烂啦。而佢真真正正而家同埋另外一位啦，袁志驹啦，吓亦都系自闭症，亦都系参与呢件案嘅人。而家就等待4月10号嘅判决啦，好似系睇呢段新闻咧，好感触。因为呢自细得唔到家庭温暖，自闭症儿童最需要就係屋企人嘅关怀开导，唔係个个都有陈锦鸿个仔咁幸福，因为陈锦鸿可以辞咗一份工去照顾佢，想办法令到佢得以喺呢个社会喺呢个各方面得到认同。唔係个个明星啦，即係之前个明星陈锦鸿咁样。而佢呢一世人呢对佢生母记忆呢，就係喺八岁嗰年呢，佢生母同佢去咗离岛过咗一日。而佢虽然记得佢样貌，但係呢佢最记得一个情节，就係、是、个生母同佢洗头。洗头嘅时候佢耷低个头。佢阿妈同佢洗头嘅时候，佢就凝望住佢阿妈嘅脚趾。自此之后呢，佢脑里面呢就经常有呢幅画面，所以呢佢可以系恋足狂。即系对脚趾啊呢样嘢。你话佢恋母情结又得，恋足狂都得。其实影响咗佢好大。佢曾经有个女朋友，亦都因为咁嘅误会呢，佢成日望住隔篱啲女人呢啊啲脚趾呢，咁同佢生生嫌隙。而佢屋企人亦都唔明白。啊！卒之咧，同佢分开咗，佢咧就同佢阿嫲嫲住喺青衣。佢嫲嫲今年93岁，佢做各方面都好努力。咁啊，曾经代表过残奥会参加游泳，啊，亦都比较高大一啲。佢成日咧，因为佢咧就做事比较落力一啲啦，咁啊令到好多自闭症嘅儿童咧嘅家长咧用佢做模范。鼓励自己的细路仔，而很多自闭症儿童啊、伤残儿童咧，同佢相处的时候，譬如一些特定的活动咧，啊，都相对咧同佢咧系比较好，同埋支持佢。咁啊，呢个人可能系而家香港自闭症的一个模范都唔定。喺好多嘅求情信里面就讲容伟业。而其中有几句呢我想讲读啦，哎你读报纸唔好，其实冇好唔好啦，你哋可以判断啦，而家唔系个个睇报纸，但你可以睇下同佢百几封求情信里面其中嘅人讲乜嘢，咁你就了解到嗰、那个社工啊，辅导青少年工作逾40年嘅传道人袁思母，亦都系袁天佑律师个老婆，佢嘅求情信里面写，佢见到审讯期间见到美国队长容伟业 容我要见到佢嘅时候，第一句讲就系低头望住佢对鞋。你今日着咗蜜头鞋，你嘅脚趾尾系咪唞唔咪咁样咪唞唔到气咯？即系一个自闭症嘅人，佢净系留意你嘅脚趾尾有冇唞到气。袁天有个老婆就讲咗句说话：天气转热，我会穿凉鞋。到时脚趾就会唞到气，唔使担心。我哋做好今晚出庭呢件事先。其实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佢心情好难过同埋好沉重。佢喺信中提到，佢话2014年喺社会运动中认识容伟业，佢知道佢有自闭症，佢冇太多嘅同龄同埋同行嘅人来往，反而有啲年纪大嘅人主动同佢攀谈，佢每一次都重复又重复自己嘅事，同埋嗰几句说话，注意人哋着乜嘢鞋，佢唔识理会人际同埋咧交朋结友，佢都唔识反应一啲突发事件。佢系一个自闭者，佢系需要一个老年嘅或者一个成年嘅有爱心嘅人去睇住佢。如果有一个咁嘅人喺隔篱提点佢，佢当日就未必做到一个咁嘅行动。亦都有啲唔少嘅自闭症嘅子女妈妈同佢写求情信，当中一名妈妈喺信中透露，个仔系融喺特殊学校嘅同学，只融喺细个嘅时候系喺学校相当出众嘅，系所有嘅小朋友嘅榜样。佢个仔亦都因为咁得到鼓励，最终而家跻身香港溜冰队为香港出赛。呢位家长佢以过来人嘅身份，佢讲妈妈对自闭症儿童系相当重要嘅一个角色。伟业其实就系一个缺乏一个时刻陪伴佢嘅伴，同埋时刻提醒佢嘅人。佢指容伟业而家独自面对佢嘅人生最重要嘅关头，同埋仲要还押拘留所。佢点样度过嘅呢？有冇人可以提供一啲调节嘅情绪俾佢嘅呢？作为一个母亲，一个自闭者嘅母亲系相当难过嘅。吴子辩护律师，或者个官去支持或者判都好啦，我哋应该有个同理心，法律都一个人情。惩教、惩罚佢，然后教佢。但对于一个自闭者嚟讲，你监禁并唔能够令到佢惩罚佢，只系惩罚佢，你冇办法教导到佢。咁判佢坐监有乜嘢意义？系咪？可能判佢一啲社会服务令，令佢融入更多嘅社会。嘅参与嘅活动，令佢明白更多嘅事，可能更加重要，或者接受感化，亦都俾一啲好啲嘅社工去跟进佢，令到佢呢件事造成咗一个社会嘅效应，令到知道香港人应该多啲关心弱势社群比较好啲，惩教。个教字 是应该这样来的。而对一个自闭症在这一刻里面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是不自觉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些体谅和宽容呢？他二伯有两封求情信，我读一下啦。其实旧中都读一下啦。容伟业二伯写五岁前他已经注定带着两个终生的不幸，他自闭症同埋抑郁成狂，呢个系唔可以逆转嘅。容伟业会重复人哋讲嘢嘅说话，譬如我同你讲乜嘢，佢就重复你讲嘅嘢去回应翻你，让人即系俾人感觉佢系明白你讲乜嘢。佢好得人欢心，其实。我作为佢嘅二伯，我认为佢就好似一只鹦鹉咁样，你同佢讲乜嘢，佢就同你讲翻同一番嘅说话。对于一个自闭症嘅人，佢系尽咗佢所有嘅能力去融入我哋而家香港呢个社会里面。我好欣赏身为一位自闭症嘅人。冇一日每个人好似佢咁样，佢有思考地佢自己諗啦，为香港作出一分力。佢好需要人哋嘅认同。而我二伯好佩服佢有呢个胆量。我相信未必有一人好似佢咁样想为香港做一啲事。其实我哋嘅社会几时真正过有人了解过自闭症同埋智障嘅人嘅需要，提供足够嘅支援同埋協助，我哋几时进入过呢班人嘅生命里面陪伴佢哋过每一个难关。呢个二伯所写嘅。而照顾咗佢好耐嘅祖母今年93岁仲系身体健康。我妈94岁，我好明白呢个94几岁人对仔女个期望。伟业从小到大都几听话㗎，对我好孝顺，勤力做嘢。不过佢唔识得喺适当时间表达佢嘅情绪同埋思想，故成日俾人哋虾，缺乏自信。佢成日希望得到人哋嘅认同，呢个系重点嚟嘅，同欣赏。容伟业因为自闭症嘅影响，佢有啲反应系同其他人唔同。如果佢觉得好彷徨、好焦虑、负担唔到嘅时候嘅情绪，佢就净系傻笑。所以恳请法官大人，佢咁样。对你是没有藐视和不敬的，只是他不懂表达自己而已。另外一个张家长张女士的仔都是有自闭症，我认识伟业是一个善良的小仔，从报道中知道容伟业被控暴动罪，因为佢掟砖，神啊，喺一个咁混乱嘅场合，喺一个好可能电光火石嘅期间，佢拎住一嚿砖，拿住一张纸，喺佢当时嘅状态嚟讲，其实佢系冇差异嘅，即系佢分辨唔到佢拿捉住一嚿砖定揸住一张纸，因为。他的脑里面是未能够反应和判断到的。另外一个家长王女士的仔是天生发育迟缓的。容伟业很单纯，不懂表达自己，性格平和，从来都不投诉的。埋怨和负面情绪从来不会在他身上见到。他病了，佢唔识得同人哋求助，亦都唔识同人哋讲佢想要啲乜嘢。 佢朋友嘅林女士所写嘅，佢告佢话俾我哋身边所有人嘅身世，然后我听佢内心嘅难过，我话俾佢听，我有一个侄，同佢嘅外貌年纪相若，我个侄叫我做姑姐，佢即时问我，我可唔可以叫你做姑姐啊？我知道我做呢一节咧，我忍唔住啊，因为呢段报道咧，我睇咗三四次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咩人，唔系个个都了解自己嘅。而当一个自闭者出咗呢啲事嘅时候，我希望法官呢、这个社会。对佢多啲宽容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